而造作了其余的有漏的善业与恶业的有情，成就无为法。这是指已经开始学习佛法，并且依法寻求证悟无为的真理，但是还没有证悟的有情。好，这个是属于不定聚有情。是名三聚之性。在极意门论中，这个知字是个字字，就是是名三聚自性。以上这三种有情就是三聚有情的自体性。借着邪性定聚，一戒少分，为欲戒；正性定聚，三戒少分，不定聚一耳。戒者就是从三戒的分布来分析讨论三聚有情。邪性定聚，一戒少分，为欲戒。邪性定聚是造作了五无间业的有情，只有欲界的有情会造作五无间业。色界与无色界的有情是化身，他们没有父亲与母亲，所以不会害父害母，并且色界与无色界的有情也没有嗔心，所以也不会害阿罗汉，即恶心出佛身血。另外此二界的有情是属于天趣的有情，佛不允许出家，所以他们就不可能破和合身了。正性定聚，三界少分，成就圣位的正性有情在三界中都有一部分。不定聚一耳，不定聚的有情也在三界中都有一部分。去者邪性定聚，一去少分，为人；正性定聚，二去少分，为人天；不定聚，三去全，为地狱、旁生、恶鬼；二去少分，为人天。去者就是以五去的分布来分析三聚有情。邪性定聚，一去少分，为人能造作五无间业的唯有人去的有情，其余去的有情造作了相似的业不得无间罪譬如只有人去的有情父母的恩养最重，所以害父害母是属于无间罪。那譬如说动物它把的父母咬死了，那个不得无间罪。佛只允许人去的有情出家，所以其余去的有情不能出家，也就不能破和合身。害阿罗汉即出佛身血，是指在人去的阿罗汉即佛视线的生命体。只有人造作了这种业